找到你，血脉能创造奇迹，生命是命题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要找到你，手拉着手，生死不离。无论你在哪里，你都在我心里，血脉能创造奇迹。

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人。